了自己，放弃了你，放弃了彼此的故事。闭上眼睛不再犹豫，以为可以不在意，却无法面对这结局。独自在风中寻寻觅觅，还有谁能明白我心？情和爱竟互相抗拒，缘和分不能相遇，只留下一份恐惧。永远寂寞，让它继续。日和月想念，早知道是不可以。永远寂寞，不能言语，只好一次又一次骗我自己。自在风中寻寻觅觅，还有谁能明白我心？情和爱竟互相抗拒，缘和分不能相遇，只留下一份恐惧。永远一次。